第21回，护法设庄刘大圣，须弥灵吉定风魔。却说那50个残败的小妖，拿着些破旗破鼓撞入洞里，报道： 大王，虎先锋战不过那毛脸和尚，被他赶下东山坡去了。 老妖闻说，十分烦恼，正低头不语，莫思计策。又有把前门的小妖道： 大王，虎先锋被那毛脸和尚打杀了，拖在门口骂战呢。 那老妖闻言愈加烦恼道： 这厮却也无知，我倒不曾吃的师傅，他转打伤我家先锋，可恨可恨。取披挂来，我也只闻的什么孙行者，等我出去看是个什么九头八尾的和尚，拿他进来与我虎先锋对命。 众小妖急急抬出披挂，老妖结束整齐，绰一杆三股钢叉，率群妖跳出本洞。那大圣亭里门外见那怪走将出来，着实骁勇，看他怎生打扮。但见金盔晃日，金甲凝光，盔上鹰飘山雉尾，罗袍罩甲淡鹅黄，乐甲绦盘龙耀彩，护心镜绕眼辉煌，鲁皮靴槐花染色，锦围裙柳叶戎装，手持三股钢叉里，不亚当年显圣郎。那老妖出得门来，厉声高叫道： 哪个是孙行者？ 这行者脚洗着虎怪的皮囊，手持着如意的铁棒，答道： 你孙外公在此，送出我师父来。 那怪仔细观看，见行者身躯笔尾，面容羸瘦，不满四尺，笑道： 可怜可怜，我只知道是怎么样搬翻不倒的好汉，原来是这般一个骷髅的病鬼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你这个儿子忒没颜色，你外公虽是小小的，你若肯照头打一叉饼，就长三尺。 那怪道： 你硬着头吃我一饼。 大圣公然不惧，那怪果打一下来，他把腰弓一弓，足长了三尺，有一丈长短，慌得那腰把钢叉按住，喝道： 孙行者，你怎么把这护身的变化法拿来我门前使唤？莫弄虚头，走上来，我与你见见手段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儿子啊，常言道，留情不举手，举手不留情，你外公手腕重重的，只怕你挨不起这一棒。 那怪哪容分说，捻转钢叉往行者当胸就刺。这大圣正是会家不忙，忙家不会，离开铁棒，使一个乌龙掠地势，拨开钢叉，又照头便打。他二人在那黄蜂洞口，这一场好杀。妖王发怒，大圣施威。妖王发怒，要拿行者抵先锋。大圣施威，一着精灵救长老，插来棒架，棒去插营。一个是镇山都总帅，一个是护法美猴王。初时还在尘埃战，后来各起在中央，点钢叉尖明敦礼，如意棒深黑孤黄，戳得魂归冥府，打得定见阎王。全凭着手疾眼快，必须要力壮身强，两家舍死忘生战，不知哪个平安哪个伤。 那老妖与大圣斗经30回合，不分胜败。这行者要见功绩，使一个身外身的手段，把毫毛揪下一把，用口嚼得粉碎，往上一喷，叫声变，便有10个行者都是一样打扮，各持一根铁棒，把那怪围在空中。那怪害怕，也使一般本事，急回头往着训地上，把口张了3丈，呼的一口气吹将出去。忽然间一阵黄风从空刮起，好风，真个厉害，冷冷飕飕，天地变，无影无形，黄沙悬，穿林折岭，倒松海，波土扬尘，崩灵殿，黄河浪破，彻底魂，湘江水涌，翻波转，碧天震动，斗牛宫，蒸血刮倒，森罗殿，500罗汉闹喧天，8大金刚齐嚷乱，文殊走了青毛狮，普贤白象难寻见，真武龟蛇失了群，紫铜骡子飘旗颤，行商喊叫告苍天，少公拜许助班院，烟波性命浪中流，名利残生随水伴，仙山洞府黑悠悠，海岛蓬莱昏暗暗，老君难顾炼丹炉，寿星收了龙须扇，王母正去赴蟠桃，一风吹断群妖串，二郎迷失灌州城，哪吒难取匣中剑，天王不见守心塔，鲁班掉了金头钻，雷音宝却倒3层，赵州石桥崩2段，一轮红日荡无光，满天星斗皆混乱，南山鸟往北山飞，东湖水向西湖漫，雌雄拆对不相呼，子母分离难叫唤，龙王变海找夜叉，雷公到处寻闪电，10代阎王密判官，地府牛头追马面，这风吹倒普陀山，卷起观音经一卷，白莲花泻海边飞，吹倒菩萨12愿，盘古至今曾见风，不似这风来不善，呼啦啦，乾坤险不炸蹦开，万里江山都是颤。那妖怪使出这阵狂风，就把孙大圣毫毛变的小行者刮得在那半空中，却似纺车一般乱转，莫想轮得棒，如何拢得身？慌的行者将毫毛一抖，收上身来，独自个举着铁棒上前来打，又被那怪劈脸喷了一口黄风，把2只火眼金睛刮得紧紧闭合，莫能睁开，因此难使铁棒碎败下阵来。那妖收风回动不提。却说猪八戒见那黄风大作，天地无光，牵着马守着担，伏在山坳之间，也不敢睁眼，不敢抬头，口里不住的念佛许愿，又不知行者胜负何如，师父死活何如。正在那凝思之时，却早风定天晴，忽抬头往那洞门前看出，却也不见兵戈，不闻锣鼓，呆子又不敢上他门，又没人看守马匹行李，果是进退两难，仓皇不已。忧虑间，只听得孙大圣从西边吆喝而来，他才欠身迎着道：“ 哥哥，好大风啊， 你从哪里走来？”行者摆手道：“ 厉害厉害， 我老孙自为人不曾见这大风，那老妖使一柄三股钢叉来与老孙交战，战到有三十余合，是老孙使一个身外身的本事把他围打，他甚着急，故弄出这阵风来，果是凶恶，刮得我站立不住，收了本事冒风而逃。好风好风，老孙也会呼风也会唤雨，不曾似这个妖精的风恶。” 八戒道：“师兄，那妖精的武艺如何？” 行者道：“ 也看得过，插法儿倒也齐整，与老孙也占个手平，却只是风恶了，难得赢他。” 八戒道：“ 似这般怎生救的师傅？” 行者道：“ 救师傅且等再处，不知这里可有眼科先生，且叫他把我眼医治医治。” 八戒道：“ 你眼怎的了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被那怪一口风喷将来，吹得我眼珠酸痛，这会子冷泪长流。” 八戒道：“ 哥啊，这半山中天色又晚，切莫说要什么眼科，连宿处也没有了。”“ 要宿处不难，我谅得那妖精还不敢伤我师父，我们且找上大路，寻个人家住下，过此一宵，明日天光再来降妖吧。” 八戒道：“ 正是正是。” 他却牵了马，挑了担，出山坳，行上路口。此时渐渐黄昏，只听得那路南山坡下有犬吠之声。二人停身观看，乃是一家庄园，影影的有灯火光明。他两个也不管有路无路，漫草而行，直至那家门首，但见紫枝翼翼，白石苍苍。紫枝翼翼多青草，白石苍苍伴绿苔。数点小萤光灼灼，一林野树密排排。香兰馥郁，嫩竹新栽。清泉流曲涧，古柏依深崖。地僻更无游客岛，门前唯有野花开。他两个不敢擅入，只得叫一声：“ 开门开门。” 那里有一老者带几个年幼的农夫，插把扫帚袭来，问道：“ 什么人什么人？” 行者躬身道：“ 我们乃是东主大唐圣僧的徒弟，因往西方拜佛求经，路过此山，被黄风大王拿了我师父去，我们还未曾救的，天色已晚，特来府上告诫一宵，万望方便方便。” 那老者答礼道：“ 师迎师迎，此间乃云多人少之处，却才闻得叫门，恐怕是妖狐老虎及山中强盗等类，故此小戒于晚，多有冲撞，不知是二位长老，请进请进。” 他兄弟们牵马挑担而入，径至里边，拴马歇担，与庄老拜见叙座，又有苍头献茶，茶罢，捧出几碗胡麻饭，饭毕，命设铺就寝。行者道：“ 不睡还可，敢问善人，贵地可有卖眼药的？” 老者道：“ 是哪位长老害眼？” 行者道：“ 不瞒你老人家说，我们出家人自来无病，从不晓得害眼。” 老人道：“ 既不害眼，如何讨药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们今日在黄风洞口借我师父，不期被那怪将一口风喷来，吹得我眼珠酸痛，今有些眼泪汪汪，故此要寻眼药。” 那老者道：“ 善哉善哉，你这个长老，小小的年纪怎么说谎？那黄风大盛，风最厉害，他那风 比不得什么春秋风、松竹风，与那东西南北风。八戒道： 想必是夹脑风、羊耳风、大麻风、偏正头风。 张者道：不是不是，它叫做三味神风。行者道： 怎见得？ 老者道：那风能吹天地暗，善刮鬼神愁，烈时崩牙恶，吹人命即休。 你们若遇到了他那风吹了哈，还想活哩？只除是神仙，方可得无事。 行者道： 果然果然，我们虽不是神仙，神仙还是我的晚辈，这条命极其难修，却只是吹得我眼珠酸痛。哎呀， 那老者道：既如此说，也是有来头的人，我这臂处却无卖眼药。老汉也有些迎风冷泪，曾遇一人传了一方名唤三花九子膏，能治一切风炎。行者闻言低头唱诺道： 愿求些点事点事。 那老者应承，即走进去，取出一个玛瑙石的小罐来，拔开塞口，用玉簪蘸出少许与行者点上，叫他不得睁开，凝形睡觉，明早就好。点毕，收了石罐，竟领小戒们退于里面。八戒解包袱，展开铺盖，请行者安置。行者闭着眼乱摸，八戒笑道： 哈哈，先生，你的名帐呢？ 行者道： 你这个囊糟的呆子，你照顾我做瞎子的。 那呆子哑哑的暗笑而睡。行者坐在铺上转运神功，直到有三更后方才睡下。不觉又是五更将晓，行者抹抹脸，睁开眼道： 哈哈，果然好用，比常更有百分光明。 却转头后边望望，呀，哪里是扇房舍窗门，但只见些老槐高柳，兄弟们都睡在那绿纱荫上。那八戒醒来道： 哥哥，你嚷怎的？ 行者道： 你睁开眼看看。 呆子忽抬头见没了人家，慌得一咕噜爬将起来道： 我的马呢？ 行者道： 树上拴的不是？ 行李呢？ 行者道： 你头边放的不是？ 八戒道： 这家子被拦也，他搬了怎么就不叫我们一声？ 通着老猪知道，也好与你送些茶果，像是躲门户的，恐怕李昌晓的，就连夜搬了。 我们也特睡得死，怎么他家拆房子想也不听也想想？ 行者嘻嘻的笑道： 嘿嘿，呆子，不要乱嚷，你跟那树上是个什么纸贴？ 八戒走上前用手接了，原来上面四句宋子云： 庄居非是俗人居，护法伽蓝点化炉，妙药与君医眼痛，静心降怪莫踌躇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这伙枪神自换了龙马，一向不曾点他，他倒又来弄虚头。嘿嘿嘿嘿。 八戒道： 哼，哥哥莫扯架子，他怎么扶你点闸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兄弟，你还不知呢，那护教伽蓝六丁六甲，五方揭谛，四支公曹，奉菩萨的法旨暗保我师父者，自那日报了名，只为这一项有了你，再不曾用他们，故不曾点闸罢了。 八戒道： 姑姑，他弟奉法旨暗保师父，所以不能现身明显，故此点化仙庄，你莫怪他。昨日也亏他与你点眼，又亏他管了我们一顿斋饭，你可谓尽心意，你莫怪他。我们借去救师父来。 行者道： 兄弟说的是， 此处那黄蜂洞口不远，你切莫动身，只在林子里看马守旦，等老孙去洞里打听打听，看师父下落如何，再与他征战。 八戒道：正是这等讨一个死活的事情，假如师父死了，个人好寻头干事，若是为此，我们好竭力尽心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莫乱谈，我去也。 他将身一纵，径到他门首，门上关着睡觉，行者不叫门，且不惊动妖怪，捻着诀念个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花脚蚊虫，真个小巧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 扰扰微行立会，嘤嘤声细如雷，蓝房纱帐善通随，正爱炎天暖气， 只怕熏烟扑扇，偏怜灯火光辉，轻轻小小特钻急，飞入妖精洞里。只见那把门的小妖正打酣睡，行者往他脸上叮了一口，那小妖翻身醒了，道： 啊，老爷呀，好大的蚊子，一口就叮了一个大疙瘩。 忽睁眼道： 哦，天亮了。 又听得吱的一声，二门开了，行者嘤嘤的飞将进去，只见那老妖吩咐各门上谨慎，一箱壁收拾兵器，只怕昨日那阵风不曾乱刮死孙行者，他今日必定还来，来时定叫他一命休矣。行者听说，又飞过那厅堂，进来后面，但见一层门关得甚紧， 行者慢门缝钻将进去，原来是个大空园子。 那壁厢定风桩上绳缠锁绑着唐僧呢，那师傅纷纷泪落，心心执念着悟空悟能，不知都在何处。行者停翅钉在他光头上，叫声师傅。那长老认得他的声音道： 悟空啊，想杀我也，你在哪里叫我呢？ 行者道： 师傅，我在你头上呢，你莫要心焦，少的烦恼，我们务必拿住妖精，方才救得你的性命。 唐僧道： 徒弟啊，几时才拿的妖精吗？ 行者道： 拿你的那狐怪已被八戒打死了，只是老妖的风势厉害，料得只在今日官局拿他，你放心莫哭，我去呀。 说声去，嘤嘤的飞到前面，只见那老妖坐在上面，正点扎各路头目，又见那洞前有一个小妖，把个令字旗磨一磨，撞上厅来报道： 大王，小的巡山才出门，见一个长嘴大耳子的和尚在林里，若不是我跑得快些，几乎被他捉住，却不见昨日那个毛脸和尚。 老妖道： 孙行者不在，想必是风吹死也，再不便去哪里求救兵去了。 众妖道： 大王，若果吹杀了他，是我们的造化，只恐吹不死他，他却请些神兵来，却怎身是好。 老妖道： 怕的怎的，怕的什么神兵，若还定着我的风势，指出了灵吉菩萨来世，其余何足惧也。 行者在屋梁上只听得他一句言语，不胜欢喜，即抽身飞出，那本相来至林中，叫声兄弟。 八戒笑道：哥，你往哪里去？刚才来一个打令子旗的妖精，被我赶了去也。 行者笑道： 哼哼，亏你亏你，老孙变作蚊虫进大洞探看师父，原来师父被他绑在定风桩上哭呢，是老孙吩咐叫他莫哭，又飞在屋梁上听了一听，只见那拿令子旗的喘吁吁的走进去报道：只是被你赶他，却不见我。 老妖精乱猜乱说，说老孙是风吹杀了，又说是请神兵去了，他却自家供出一个人来，甚妙甚妙。 八戒道： 他供的是谁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他说怕什么神兵，哪个能定他的风势，指出是灵吉菩萨来世，但不知灵吉住在何处。 正商议处，只见大路旁走出一个老公公来， 你看他怎生模样，身见不服拐杖，冰然雪鬓蓬蓬，金花耀眼一朦胧，瘦骨衰筋强硬，曲背低头缓步，旁眉赤脸如同，看他容貌是人称，却似寿星出动。 八戒望见大喜道：师兄，常言道，要知山下路，须问去来人，你上前问他一声何如。 真个大圣藏了铁棒，放下衣襟，上前叫道： 老公公问讯了。 那老者半答不答的还个礼道： 你是哪里的和尚？这旷野处有何事干？ 行者道： 我们是取经的圣僧，昨日在此失了师父，特来动问公公一声，灵吉菩萨在哪里住？ 老者道： 灵吉在直南上，到那里还有2000里路，有一山呼名小须弥山，山中有个道场，乃是菩萨讲经禅院，汝等是取他的经去了。 行者道： 不是取他的经，我是有一事烦的，不知从哪条路去。 老者用手向南指道： 这条羊肠路就是了。哄得那大圣回头看路，那公公化作清风，既然不见，只是路旁边下一张简帖，上有4句颂子云：上府齐天大圣听，老人乃是李长庚，须弥山有飞龙杖，灵吉当年守佛兵。 行者执了帖，转身下路。八戒道： 哥啊，我们连日造化低了，这两日颤日里见鬼，那个化风去的老儿是谁？ 行者把帖递与八戒，念了一遍道： 李长庚是哪个？ 行者道： 是西方太白金星的名号。 八戒慌得往空下拜道： 恩人恩人，老猪若不亏金星奏准玉帝，性命也不知化作甚了。 行者道： 兄弟，你却知感恩，但莫要出头，只藏在这树林深处，仔细看守行李马匹，等老孙寻徐弥山请菩萨去也。 八戒道： 晓得晓得，你只管快快前去，老猪学个乌龟法，得缩头时且缩头。 孙大圣跳在空中，纵筋斗云，竟往直南上去，果然速快。他点头经过3000里，扭腰800有余程，须臾见一座高山，半中间有祥云出现，瑞霭纷纷，山坳里果有一座禅院，只听得钟声悠扬，又见那香烟飘渺。 大圣直指门前，见一道人象挂树珠，口中念佛。行者道： 嘿嘿，道人作揖。 那道人躬身打礼道： 哪里来的老爷？ 行者道： 这可是灵吉菩萨讲经处吗？ 道人道：此间正是，有何话说？ 行者道： 嘿嘿，累烦你老人家与我穿搭穿搭，我是东土大唐驾下玉帝三藏法师的徒弟，齐天大圣孙悟空行者，今有一事要见菩萨。 道人笑道： 老爷自多话多，我不能全记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你只说是唐僧徒弟孙悟空来了。 道人一言，上讲堂传报，那菩萨即穿袈裟天香迎接。 这大圣才举步入门，往里观看，只见那满堂锦绣，一无威严， 众门人齐诵法华经， 老扳手轻敲金柱磬，佛前供养尽是鲜花鲜果， 案上安排尽是素肴素品，辉煌宝烛条条金眼射霓虹，馥郁真香道道玉烟非财物。 正是那讲罢心弦方入顶，白云片片绕松梢，尽收会见魔头诀，般若波罗闪慧高。 那菩萨整衣出亚，行者登堂做了客位，随面看茶。 行者道：茶不劳赐，但我师父在黄风山有难，特请菩萨施大法力降怪救师。 菩萨道：我受了如来法令，在此镇压黄风怪，如来赐了我一颗定风丹，一柄飞龙宝杖，当时被我拿住，饶了他的性命，放他去隐姓归山，不许伤身造孽。不知他今日遇害令师，有违教令，我之罪也。那菩萨欲留行者，至斋相许，行者肯辞，遂取了飞龙杖，与大圣一齐驾云。不多时，至黄风山上，菩萨道：大圣，这妖怪有些怕我，我只在云端里注定，你下去与他所战，诱他出来，我好施法力。行者一眼暗落云头，不容分说，撤铁棒把他洞门打破，叫道： 妖怪，还我师父来。 慌得那把门小妖急忙传送。那怪道： 这泼猴着实无礼，再不服善，反打破我门，这一出去，十阵神风定要吹死。 仍前披挂，手戳钢叉，又走出门来，见了行者更不答话，拈叉当胸就刺。大圣侧身躲过，举棒对面相还，战不数合，那怪掉回头往巽地上，才带要张口呼风，只见那半空里灵吉菩萨将飞龙宝杖丢将下来，不知念了些什么咒语， 却是一条八爪金龙波拉的轮开两爪，一把抓住妖精， 提着头两三撮坐在山石崖边，现了本相，却是一个黄毛雕鼠。行者赶上举棒就打，被菩萨拦住道：大圣莫伤他命，我还要带他去见如来。对行者道：他本是灵山脚下的得道老鼠，因为偷了琉璃盏内的清油，灯火灰暗，恐怕金刚拿他，故此走了，却在此处成精作怪，如来召见了他，不该死罪，故找我侠压，但他伤生造孽，拿上灵山，今又冲撞大圣，陷害唐僧，我拿他去见如来，明正其罪，才算这场功绩呢。行者闻言，却谢了菩萨，菩萨悉归不提。却说猪八戒在那林内正思量行者，只听得山板下叫声： 悟能兄弟，牵马挑担来也。 那呆子认的是行者声音，即收拾跑出林外，见了行者道： 哥哥怎的干事来了？ 行者道： 请灵吉菩萨使一条飞龙杖拿住妖精，原来是个黄毛雕鼠成精，被他带去灵山见如来去了，我和你洞里去救师父。 那呆子才欢欢喜喜，二人撞入里面，把一窝狡兔、妖狐、香杖、角鹿一顿钉耙铁棒尽情打死，却往后园拜救师父。师父出在门来问道： 你两人怎生捉的妖精？如何方救的我？ 行者将那请灵吉降妖的事情陈了一遍，师父谢之不尽。他兄弟们把洞中宿布安排些茶饭吃了，方才出门找大路向西而去。毕竟不知向后如何，且听 下回分解。